了球鞋再买玩具，甚至想花光一切买新居，爱上谈情再爱入睡，直到想躺进陌生者的家里。你我永远不肯定爱不爱谁，约不约定谁黄金广场内分手，在时代门外再聚。你和谁结伴前来，是否比我精彩，自从前爱到现在，是哪个可一可再。你回来你不回来，尽管天塌下来，但仍然值得与你用余下时间谈论爱。吃喝完成再去玩乐，甚至想天光之际看星光，吻你眉头吻至寂寞，直到想拥吻漫画中的主角。你我永远不肯定爱不爱谁，约不约定谁，金广场内分手，在时代门外再聚。你和谁结伴前来，是否比我精彩，自从前爱到现在，是哪个可一可再。你回来你不回来，尽管天塌下来，但仍然值得与你没错过什么再分开。你与我凑巧经过，就像在咖啡座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太闷或是太多。和谁结伴前来，是否比我精彩，自从前爱到现在，是哪个可一可再。你回来你不回来，尽管天塌下来，但仍然值得与你没错过什么再。